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52集。陈大老卷17，谁还不是个大佬？下。对面的曲子潇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向来风云不变色，比商场上那些老头还要懂得隐藏情绪的人，他的表情崩裂了，虽然只有一秒。徐子潇没有窥探别人隐私的想法，拿着文件出门。他刚出办公室，就看到管事的第一秘书非常恭敬地带着一个扛着摄像机的人往这边走着。曲子潇没有想到管事的第一秘书除了对管事以外还会有对其他人这么和气的时候，他的目光下意识地转向秘书旁边的人。对方一身碎花裙，身材高挑，脸上的表情有些漫不经心，没有化妆，白肤明眸，气质出众，随意地跟着秘书往里面走。看着这人的样子，曲子潇甚至有点匪夷所思，跟平日里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他也认出来这是何晨，对方并没有看他，跟着秘书走进了办公室。办公室的门被关上了，曲子潇才收回目光。从 M 州回来后，他又给了宋青青不少资源，这刚把何晨从心里摒弃，没想到猝不及防的又在这儿看到何晨。 曲总。 宋曲子潇的工作人员在一边提醒。曲子潇收回目光，他拿好文件跟着工作人员往电梯走，似乎不经意地开口问道， 刚刚那位记者是什么人？ 他不觉得管池是那种会随意接受采访的人。 这个只有特助知道。 工作人员礼貌地回，曲子潇没再说话。管池办公室里，何晨做完了采访，又拍了两张照，才打了个响指。 放心，一定不损你。发文案前会让你过目。 晚上一起吃饭。 管池不在意文案，只看他要走，直接站起来，目光沉沉地看着他。何晨收好摄影机，摆了摆手。 哎，再说，我赶着回去写新闻稿。 管池看着他，想说什么，最后没有说，只放下笔，垂着眸子，说道： 我送你下去。 何晨啧了一声： 不用。 管池却没有说话了，自顾自地走在前面，打开了办公室的门。他一路把何晨送到楼下，何晨笑得洒脱，挥手告别。管池却抓了他的手腕，低头看他，眸子里倒映着对面的大厦。 何晨，你要困自己多久？ 何晨脸上的笑意慢慢消失，一双眸子漆黑。 管池，你逾越了。 管池松开了他的手，看着他走入人海。 管总。 第一秘书低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管池依旧站在原地，陷入回忆。他跟何晨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一个班级，何晨长得好看，又是个学霸，无论在哪个学校都是风云人物。选班长他几乎是全票当选，唯一缺少的一票是他自己。那时候管池家世好，长相不差，锋芒毕露，何管两家都觉得他跟何晨青梅竹马，只有管池知道何晨没有这个意思。他年少轻狂，总在何晨值日的时候跟后排的人打游戏或者闹出其他动静，班级里没有人敢管他。那时候何晨被吵烦了，就会拿着教棍敲他的桌子。 滚去走了。 何晨走在人海，从兜里摸硬币想要去坐地铁， 身侧忽然停了一辆黑色的面包车，车窗降下，后座的陈玉兴冲冲地朝他招手。 哎，何小姐，你去哪儿啊？啊！ 一分钟后，何晨坐在了秦修成的保姆车上。秦修成戴着眼罩坐在后排，斜靠着车窗，有些闲散的慵懒，应该是睡着了。何晨上车的时候，他轻微动了下，似乎听见声音，他扯下眼罩，看到何晨上车，他稍顿，慢慢坐直，朝何晨颔首。 秦影帝。 何晨低头打了声招呼。他没有坐秦修成身边的位置，而是坐在了陈宇身侧。陈宇受宠若惊，十分热情。 大佬，我帮您放摄影机。 不用。 好的吧。 陈宇有些遗憾。陈宇顺路把何晨带到他的小区边，等何晨进了新余记的大门，他才转身看向秦修成。 秦影帝，何小姐刚刚说她的摄影作品通过审核了，她邀请我过两天去看展览，你听到没？ 秦修晨靠着车窗，精致的眉间蹙了蹙，淡淡开口。 听到了。 陈宇瞥了秦修晨一眼，嘀咕一声，何晨竟然没有邀请秦修晨，不过他没敢说出来，只是在心底觉得怪怪的。何晨到了家，摸出钥匙刚要开门，在门边的时候，脚步忽然顿了一下，心头一跳。他往后退了一步，门正好被打开。是个戴宽边眼镜的男人打开了门，笑眯眯地看着他。 何愿等你半天了。 何晨挑眉，扛着摄影机往里面走。就看到背对着他穿着一身职业装站在窗边的女人。看到他进来，女人转过身，双手环胸看着他。 姐，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何晨把摄影机放到桌子上问道。何锦欣轻嗤道， 打听好我哪天回来就去出差。 怎么会？ 何晨面不改色。何锦欣也不拆穿他，只是看了秘书一眼，男人拿出来一个盒子。 二小姐，这是何愿买给你的礼物。 什么？ 何晨伸手接过来，挑眉。秘书只是微笑，说： 您看看就知道了。 何晨打开来一看，是一把车钥匙，法拉利的。他神色一凛，刚想说话，何锦欣抬眼看他，似笑非笑。 收好，是我自己的钱买的，没花他们的钱。 这个他们指的是何父何母。 这么有钱，你不会是贪污了吧？ 何晨想了想，那他还得帮他掩盖证据。 何晨。 何锦欣笑容未退，只是瞥向他的目光略带了一些冷。 开玩笑的。 何晨摸了摸鼻子。他打开冰箱，想给何锦欣两人拿水，却发现冰箱里全是啤酒。空气有些寂静，何锦欣的秘书努力绷住不让自己笑。何晨又默默关上。何锦欣按着眉心，他收回目光，叹气道： 先回家吃饭。 今天何锦欣回来，何家从上到下都喜气洋洋，连周围邻居都知道何家十分十分出息的大女儿回来了，一个接一个的前来围观。毕竟平日里只能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何锦欣那张脸。何父喜气洋洋地同何锦欣说话，挺着腰杆地招待邻居。何奶奶也抓着何锦欣的手细细询问，脸上笑出了褶子。家中的阿姨也十分高兴，这气氛跟过年没有什么两样。何晨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没有什么存在感的跟长宁聊天。 求你出个面，一二就把你的广告都打出去了，你不出来我的面子往哪搁呀？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